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40章，豆腐而家成面震惊，佢又讲： 哇，佢讲嘅同天书一模一样啊！咩天地合一啊，万物并生啊，呢个你都能够明白。哎呀，好大啊，我都系大学毕业啊，好唔好？我睇嘅书比你多，点解我唔明啊？ 我指一指冇几远嘅嗰一堆咁嘅人体绘画书讲，你去问下佢哋啊。其实呢，吕叔啲话就唔系话难理解嘅。佢认为萨满教呢系人类最始祖嘅呢个宗教，虽然讲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已经是被冲击到零零星星的了，但是很多地方仍然都能够找到它的痕迹，除了是这个南武之外，再比如是那些这样的湘西赶尸一类的秘术啊，事实上都是由那些演变而来的。所以呢，在这一方面萨满教可以是称得上权威这个这样的标签的。而现在吕叔喺度试图利用萨满嘅力量达到自己嘅目的，我就睇住吕叔，心里边暗笑，讲：你啊真系只系为咗救你嘅朋友，系个乜嘢嘅朋友，值得佢咁样大费周章啊？吕叔啊，似乎睇出咗我嘅怀疑，佢啊指咗一指豆腐讲：如果佢死咗，咁你知道有机会救活佢嘅话，你会唔会去做啊？我啊冇答。吕叔跟住微微一笑讲：每一个人都有对于佢自己嚟讲极其重要嘅人，所以我做呢啲有咩值得好怀疑嘅呢？我冷笑咁讲：咁好啊，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为南京嗰只两个系被蛟龙吞咗，定系俾你整死噶？吕叔面上仍然带住温和嘅笑容啊，柔声咁讲：系我杀嘅。呢三个字我就早就料到㗎喇，但係对于豆腐嚟讲无异于就係晴天霹雳。以佢嗰一条咁嘅小快韵嘅脑袋同埋呢个单纯嘅性格，点样都冇办法相信眼前呢一个咁嘅温文尔雅嘅男人竟然能够若无其事咁讲出自己杀人嘅事实。我睇到豆腐隻眼入边露出咗一啲惊怕嘅神情，跟住就厌恶同埋系愤怒，佢又讲： 哇，你点解要杀佢哋啊？ 吕叔就盯住佢，笑容终于都收敛咗啦。佢叹咗口气讲：唉，如果所有人都好似你咁，呢个世界就简单好多啦。我点解要杀佢哋？你唔通谂唔到出嚟咩？豆腐深吸一口气讲： 因为佢哋系赵老头嘅人。佢哋挡咗你条路。 吕叔又系一笑，佢又冇答，但系无置可否啊。佢就起手同阿豆腐倒咗一杯茶，然之后啊细声咁讲：已经死咗两个人，冇必要再咁嬲呢。啊，呢啲茶好香啊，饮一饮可能可以舒缓下啖气啊。 豆腐好嬲：你饮个扑街啊！为南京就算是挡了你条路啊，亦都罪不至死啊。 吕叔就讲：佢嘅死绝对系唔冤枉，就凭佢倒嘅嗰啲斗，仲有喺斗里面解决嘅人，亦都枪毙有余啦。你点样闹我都得，但系呢，我就冇呃你。望住豆腐一面想同佢碾个咁嘅样，我亦都冇办法沉默啦。我打断咗两个人，对阿豆腐讲：唉，你先出去先，我同佢倾一倾。豆腐嘅偶像梦就破灭咗，气呼呼咁出咗店。一时之间成个店就剩得我同埋阿吕叔两个。佢就盯住阿豆腐离开嘅方向，露出咗若有所思嘅目光。我对佢呢个目光就好敏感，冷冷咁讲：吕叔，我睇唔透你，但我警告你吓，你点样对别人都同我无关。但是你唔好諗住同我身边嘅人落手。吕叔就收返目光，微微一笑咁讲： 哦，我只係喺度諗佢呢种性格嘅人仲可以喺一个圈入边生存几耐呢？ 我心里边打咗个突，猛然跳起上嚟。我知道吕叔嘅意思，豆腐呢无论身手、性格定系思想，实在亦都唔适合喺呢个圈入边嘅。借用阿爷嘅笔记簿里边一句话，就系呢啲系一班为咗利益喺地下世界里边相互厮杀嘅人，唔掂其他人嘅血，就要掂自己嘅血。当然啦，我亦都可以理解为吕叔系喺度威胁我。佢如果想对豆腐落手嘅话，就真系太易啦。无论系喺斗里边定系喺斗外，都系一样嘅啫。吕叔就接触到我嘅目光，佢就缓声咁讲：啊，你唔好误会，我唔会对你周边嘅人落手嘅。我认为我哋应该系朋友。我笑咗一笑，淡淡咁讲：我哋系朋友嘅呢句话，你都同卫南京讲过噶啦。吕叔睇咗我一眼，转移咗话题，佢又讲：咁第三个问题系咩啊？第三个就系崖山宝殿嘅事，你系咪应该俾我一个交代呢？我知道吕叔呢一个人嘅人际网好讲，佢能够揾到呢度嚟，咁啊谂必然对我同阿尊瑞合作嘅事，心里边肯定有咗底噶啦。但系我冇谂到佢所知道嘅远比我想象嘅要多。我讲完，佢第一句话就讲：呢、这个就系我嚟呢度揾你嘅目的。你应该亦都知道嗰位白爷系边个啦吧？仲有嗰一张地图系咪？我即时觉得自己嘅头皮瞬间麻咗一下。不管系面对住有权有势嘅赵二爷，还系呢个心狠手辣嘅尊帅，仲有就系面对呢个冷血嘅哑巴，我都冇呢一种咁嘅感觉。呢一种感觉被锁定咗，我冇谂到吕叔提到咗白爷同埋地图，呢、这个意味住佢对我哋上一次嘅行动就了如指掌，甚至系连阿爷最后嘅一句话提到咗乜嘢都知道。究竟系边个泄漏嘅秘密呢？我哋一班人有尊帅、中公、我、豆腐、顾文文，无论边一个都唔可能系泄密者。咁佢系从咩地方嚟知道嘅呢？唯一解释嘅就系佢嘅嗰张网比我想象得更加扰密。我觉得自己嘅喉咙而家有啲发干，我强迫自己冷静落嚟。过咗阵间，我问：系当年嗰次行动究竟系边个组织嘅？喺主墓室里面你哋经历咗乜嘢？起因、经过、结果，应该冇人比你更加清楚嘅。有一点我好好奇。吕叔好似洞悉咗人心咁，佢微微一笑讲：你好奇茶道士嘅卦辞系咪真系实现咗？我就冇佩服过边个，但系喺吕叔面前，我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嘅。呢种咁嘅感情复杂又难以言表。未等我开口，吕叔就直接讲：一共活咗三个人，我只系平安出去嘅嗰一个。我讲咁，白爷系咪得到咗嗰个所谓嘅祝福？咁嗰眼灯系咪佢攞咗啊？吕叔块面上露出咗一抹高深莫测嘅笑容，佢又讲：你错啦，得到祝福嘅系你爷爷。啊！我啊觉得有啲懵啦，心谂。点解会系阿爷爷呢？佢唔系成为咗守护陵墓嘅仆从咩？冇俾我开口嘅机会，吕叔就讲述咗嗰一段嘅往事。嗰次嘅行动组织者系白爷，行动嘅目标亦都好明确，就系传说中嘅七盏灯。吕叔呢系白爷请佢嘅帮手。至于白爷点解会请当时先十六七岁嘅佢，吕叔就冇提啊。估计咧可能系同佢身份有关啦。吕叔就一直都冇提起过自己嘅出身来历。嗰次行动入边个过程咧就冇咩可以再叙述噶啦。先系俾阿揭安咁摆咗一栋，然之后揭安又唔系佢哋嘅对手， 阴阳湖亦都奈何唔到呢一班人，所以揭安就落荒而逃，就冇构成咩威胁。真正嘅威胁就系嚟自于雾室，同我哋经历唔同。阿吕叔佢哋一班人第一批光顾者，无数嘅危机都喺度等住佢哋，一路艰辛到达咗主雾室外边嘅嗰一间雾室，亦就系当时有尸堆嘅嗰个雾室嘅时候，大家就遇到咗最大嘅危机。众人啊喺走到呢一步嘅时候，眼睇住胜利就喺前边啦，队伍却突然间发生咗异变。其中有三个人啊，突然之间发狂，对周围嘅人啊进行攻击。当然啦，呢三个人呢就并冇造成太大嘅麻烦，好快就俾人哋收拾晒啦。但系大家都揾唔出佢哋点解会发狂，之前都好地地噶，点解一入雾室就变到好似唔要命咁？呢阵时白爷就发现咗其中一个奥秘，呢一切就将佢归结喺雾室墙壁上边雕浮住嘅一张张嘅人面。地鬼族有人面崇拜，佢哋甚至都能够通过人面嘅微妙变化对人嘅潜意识进行催眠。而嗰一间雾室之所以空空荡荡，乜嘢都冇，就系为咗等进入雾室嘅人一眼就能够关注到喺雾室上边嘅人面。我记得嗰啲人面呢，我当时亦都睇过嘅，不过喺嗰阵时就冇点样摆喺心上。而家吕叔咁一提，我先知道原来我同阿爷相继发狂，并非系嗰一个咁嘅尸堆喺度作怪，而系嗰啲人面嘅表情啊。事实上呢个就系一种催眠，所以当时我哋先会忽然睇到尸体起尸，并且就将个蘑菇啊、豆腐啊炳到成只熊猫咁。走到呢一步，活低落嚟嘅人就同茶道士猜测嘅一模一样，分别就系白爷、吕叔同埋陈思远、专东来，仲有专东来嘅嗰个手下，就系呢五个人最终就进入到主墓室啦。喺主墓室入边嘅遭遇同我哋亦都差唔多，但系唯有唔同嘅咧，就系我哋几个人啊将嗰几盏灯啊当成咗废铁。不过当时阿爷佢哋几个就唔系咁嘅。之所以我哋将呢啲灯变成系废铜烂铁，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啊冇了解佢。而喺嗰一支队伍里边有了解佢嘅人，呢、这个人就系呢一次行动嘅组织者白爷。因为系呢个原因，冇人啊将佢当成系烂铁啊。要想知道呢七眼灯嘅使用方法，就要了解呢七眼灯嘅来历。我哋之前推测嘅七眼灯系好有可能系外嚟嗰啲汉人或者系其他少数民族嘅嘢，只系无意间咁俾阿地鬼王得到咗嘅啫。地鬼王启用咗最后嘅一盏灯，据说就系能够等人哋成神成仙嘅灯，然后咧佢就真系成咗神啦。成为咗喺中国神话传说入边嘅羽化仙人，呢、这个讲明神灯嘅力量系存在嘅。当然啦，可能就冇我哋想象得咁好嘅啫。冇咗最后嘅一盏灯，咁里边仲有六盏，而白爷要揾嘅系死灯，亦就系嗰一盏等人哋能够长生嘅灯。按照道理嚟讲，咁好嘅嘢肯定又会全部带走㗎啦，但係事实上每个人都只能够使用一盏㗎啫。因为你想要使用神灯嘅力量，你係要付出代价㗎。